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庆州已过万重山，编辑小强欠我钱。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跟您开个玩笑，这是我篡改的相声定场诗，就为博您一笑。咱们还接着说这算命啊，所谓算命先生，说白了就是江湖骗子，游手好闲的人，顶多了知道点周易的知识，号称懂八卦，会看手相面相，能解灾避祸的人，用这个呀招摇撞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经营算命生意而赚钱为生。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今儿个呀，咱们就来揭穿那些算命相面人的骗术，听听那些和相面算卦有关的相声。这个算命啊，相面啊，这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只不过花样不一样，有时候容易让人上当受骗。你们就跟那个相声里说的似的，有这么句话啊，猜猜你们家兄弟有几个？固定的词儿什么呢？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们家哥几个吧？你说我哥一个。那对呀，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就你一个人在那一只上孤独着呢。你说我哥两个，那也对呀，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命里边啊应该是有哥仨的命，可半道孤独出一只去，就剩俩了。那你说我们家哥仨，哥仨就对了，更对了，桃园三结义嘛，刘关张嘛，好兄弟三位。你说我们家哥四个，哎也对呀，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桃园三结义仨人又孤独出一只来，四个。那你说我们家哥十六个，你们家哥七十八个都没关系，你慢慢孤独去得了。其实啊，在相声里啊还有很多把戏都被讽刺的一针见血。下边呢，咱们就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窃算命的片段。 您说他没有眼睛，师母的先生算命，这种叫念经，您说他算起来灵不灵？ 李先生， 哎，我认为他灵。 他怎么灵啊？ 您想啊，他师母的先生 哦， 两个眼睛看不见您的面目表情，他愣给您算对了，他能不灵吗？ 啊，你说他没有眼睛， 哎， 他不能够察言观色， 就是 看不见你的表情 啊， 他算出来也是灵的， 他肯定是灵啊， 肯定也是不灵的。 怎么呢？ 因为他讲的话也是八面风凉，两头堵，怎么说怎么有理，算着算着越听越可气，越听越不像人话。您要不相信，要找一个师母先生给您算命，算不了五分钟准能把您这鼻子给您气歪了。 那也不至于， 不至于 啊。 当然了，您也没鼻子， 是 如果您要有鼻子的话， 谁没鼻子？ 有 什么眼神？ 这不鼻子， 我鼻子、 眼神不好， 就是 我看成粉刺了 啊。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打刚才我要给您挤出来。 别挤， 不能挤。 你要不相信 啊， 咱俩就表演一回。 还能表演一回？ 我就来那个师母的先生算命的。 可以， 您把我请来给您算命 啊， 算不了五分钟就把您气糊涂了。 我不相信。 我跟你学学啊， 您学一学。 今天正好我穿的是大褂，上马子就代表了 啊， 这就是一代表一帽头，手里头呢这手要拿着一个马杆。 哦，拿着马杆。 这马杆叫什么？叫问路棒 啊。得问路， 他得问。 哎， 这手拿着一小铜锣，铜锣那锣旗鼓出来就跟那奶头似的，就跟那马奶头似的。哎，有这么一个小锤，中指勾着，叮叮叮，这个叫报君之。 哎，报君之， 我给你想想， 哎，你学学。 我再一回头，就那师母先生了， 咱们看像不像啊？ 看看像不像、 哎？师母先生， 叮 叮，还真像。 秋才问喜来山算当。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当、 还得跟他打个招呼。先生 哇， 您呐别往前走了。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前边呢有一道沟， 前面有沟。 哎， 用不着你多说。 怎么？ 我是算命的 啊， 我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他算出来了， 所以我没往前面走。 嘿，好。 先生， 哎， 您是干什么的？ 算命的。 算命的。 对 了，太好了。您呢给我算算命。 给谁算命？ 给我算命啊。 哦，你还有命啊。 哎，废话， 我能没命吗？ 在这儿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没关系啊， 您上我家算去。 上您家 啊？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我领着你， 谢谢您， 好不好？ 给你马 来，把这马杆给我， 上我家算去。 慢走啊， 娘、 哎。我领着你就别敲、 哦，习惯了。 哎、慢慢走、 哦。哎，过马路， 快到家了，过来。 好好好。 哦，哎，进胡同、哎、 没有眼睛不方便。 哎，哎现在别敲了， 不打了。 哎。进大门， 哦、进大门， 哎、这就到了。 哎，走前院， 哦，这是大门，这是前院， 啊，这前院， 大门这就是前院， 哎， 哦，进大门进前院了， 哎， 好， 哎，您得进二门， 哦，进二门， 这是中院， 哦，这是中院， 慢点慢点，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哎， 哦， 您进三门， 进三门， 哎，这是后院， 哦，这是后院， 别着急， 贵姓啊？ 哎，我姓杜， 杜先生， 哎， 你这个院子不少啊， 有钱呐， 空气好， 哎，院子大， 院子好，太好了， 就是，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哪样不好？ 着了火跑不了， 哎，废话，有你。你这么说话的， 他们都不来， 哎，等等，哎，进屋进屋， 上台阶吧， 上台阶，哎， 好，进屋来了， 哎，这都进屋了， 谢谢您， 谢谢。 当 别敲了，进屋你还敲什么劲儿啊？ 哎呀，杜先生 啊， 姓杜啊， 我姓杜， 谢谢你， 哎， 你对我有好处， 嗯， 有眼睛在天堂，俺俩没眼睛在地狱， 别客气， 你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啊，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嗯，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甭客气， 领了我一道啊， 啊，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当 别挑了，这给我把它拿过来。 我累了， 哎，累了， 找个座儿行吗？ 马杆也拿过来， 好好。 哎呀， 马杆立着，哎， 马立着， 好好。 累了不要紧， 哎，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谢谢谢谢，有把椅子，那太好了。哎，好些人老手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哎， 杜先生真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一坐就坐。 先生， 在哪来了？ 把椅子，哎，您摸摸，哎，有把椅子，哎。 你坐哪里 啊？没椅子了， 没椅子， 我站着吧。 要我抱你， 抱着我，你抱着动作吗？ 稍微歇会儿、啊， 哎，歇会儿， 太累了、啊。 哎，就是， 哎呀， 让他歇会儿。 哎呀，歇够了， 歇够了。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啊，您给我算算， 我把弦子摘下来。 哦，还再把弦子 啊，摘下弦子来，我得弹着弦子呢， 还得弹着弦 子，就是这个习惯 啊。 杜先生，当当当当吧当当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呢？还等 着、啊、我算了 啊， 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 打算算一个多大的？ 我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啊。杜先生算多大的？ 哎，我算个49岁的。 49岁的，哎， 好嘞，这零 39，49的、啊， 49。 好嘞， 我想 啊， 咱商量商量， 干嘛？ 你算个48的吧。 48个嘛，行不行、啊？ 不，就49、 啊，少要俩钱 儿、啊， 不行、 啊，49， 49。好嘞，这零，要不算个50的吧？ 50啊嘛， 就49， 49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现学词儿啊。 应当呢， 哎，就49， 就49了， 哎， 欢来的灵欢来的灵欢，49岁来占算，欢来的灵欢来的灵欢，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杜先生属河马的， 属河马的呀。 我问你是属河马的、啊、 什么口音呢？ 那叫 属什么的 口音呀？我说你是属河马的、啊、 呵，像这劲废的。 嗯，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啊！我给你算。 问我干嘛？ 49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子鼠丑驴呀、啊。 您告诉你啊， 子鼠丑牛、 哦、到你们家改牛了、 啊、什么改牛了？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卯骆驼 应当是 寅虎卯兔， 指的是兔不敢说呀。 怎么呢？ 恐怕冲了你小名、 哎、你小名才叫兔。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坎，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49岁，哎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我属什么的？ 你是属黄花鱼的、啊 哎、 我像哪条黄花鱼？ 什么乱七八糟？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对不对啊？ 不对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接着来， 属黄花鱼不对，算之类的 啊、 嗯、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哎、不 属马的，属马的，我算你属的， 属马的 不对，咱慢慢上。 哎，不对， 属马的不对、 啊、哦，属牛的， 大吉就 牛也不对， 大吉就马哈一的啊，牛对不对？ 不对不对， 牛也不对，马牛不对，属羊的， 羊也不对。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哎， 我说咱商量商量， 好吧， 给你来条狗行吧。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差不多的，弄条狗干 也不对。 你到底属嘛的？ 我属猪的。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也死心眼儿 啊， 都是四条腿嘛你。 还得凑腿来了。 你到底属嘛的？ 我属猪的。 决定好了？ 决定好了。 一定属猪啊？ 一定属猪。 公猪母猪？ 我母猪。 母猪。 你绕着我。 你到底属嘛的？ 这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哦，就是。 我就属猪的。 属猪的。管你的灵，管你的灵王。属猪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呐、啊？杜先生 啊， 你是哪一年生的？ 哪年生人还得你给我算 啊！我给你算一算。 哎， 杜先生，你是哪一年生人呢？你是属猪的。哎呀，你老先生，你是1987年生人呐？ 87年生人？ 1987 什么乱七八糟？我才9岁 啊！杜先生今年9岁啊？ 谁？ 你不说你9岁吧？ 我说如果87年我9岁， 你今年多大岁数？ 49岁， 是不是87年生人？ 不是， 应当呢， 47年生人， 这不就对了吗？ 对，框出去了。 啊，灵官，灵的灵官，47年生人来占算、嗯，我不知你是几月里生人，杜先生 啊， 你是几月里的生日啊？ 他又问我，我告诉你几月生日啊、嗯？你也不知我是日子 啊、哦？告诉我月份日子， 日子你也算不对， 算得出来？ 我不相信， 你是几月的？ 我是8月的， 8月的 啊。 八月的一个日子超不过3句去，我就给算上了。 我不相信， 叫别人听一听 啊！ 8月的绝对超不过3句，你这个日子我就得算准了。 没那个事儿， 你是8月初几的？ 不对， 1句了。 嗯， 10几的 也不对， 2句了。20几的 啊？对了， 你看没超过3句，对了。 废话， 你看看怎么样？ 这一个月就是初几、10几、20几的，能不对吗？ 你是20几的？ 2级，你问我干嘛？ 应当呢。 我是26的， 26的 啊， 26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什么时辰，杜先生 啊，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好，他又问我， 问问你吧。 嗯，我呀，子时生人。 哦，子时， 哎， 子时你吃过饭了吗？ 子啊，子时我吃过饭了。 子时是几点？ 子时是12点。 啊，你让别人想想，12点不正吃饭的时候吗？ 什么呀？您那12点吃饭那是午时， 哦， 中午12点。 对对对， 我这子时呢是夜间12点， 哦，夜里12点。 哎， 那你不去吃夜宵吗？ 没听说过，我吃夜宵吗？ 杜先生 啊， 你是半夜的生人？ 哎，我子时半夜生人。 夜里12点？ 夜里12点。 哎呀，杜先生 啊， 你胆子够大的。 怎么了？ 半夜的生人，你不嫌害怕吧？ 我懂得害怕吧？我 放来的灵光， 别唱了。乱七八糟！ 你为什么不让我算了？ 你甭算了，打刚才往这儿一坐，由头到尾您一句都没算对。 你说的什么话？ 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你说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一句都没对。 这样我抢回活，我这个算命的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遍。 嗯， 要是有一句不对，倒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牺牲。 啊， 我算你今年是49岁 啊， 对不对？ 对啊， 你是属猪的 啊， 87年生人。 对对对， 你是8月的生日 啊， 你是26的日子。 对， 夜里子时12点生人， 嗯， 半夜的叫声。对不对啊？ 对呀、 啊，你说哪句不对啊？ 对， 这不句句都对吗？ 对是对， 嗯，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哦，刚才你告诉我的， 哎，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对， 有意思， 有意思。哈哈 哈哈哈！出去，我出去， 你扔炸弹了， 扔炸弹了。 啊， 你怎么哄我？ 哄你啊！ 我打算打你一顿了， 还算不算？ 你骗人， 骗人， 骗人， 还算不算？ 不算了， 不算没关系 啊！ 不算给钱 啊？给钱， 给钱，我到别人给算了。 你送派出所去， 我 给钱。 你不给钱，你欺负我 啊！ 你欺负我没完没了。 我就不给钱。 你欺负我，我可告诉你，我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我可不得吓唬你 啊！ 我这人有个病 啊， 好抽羊角风， 没事， 抽上6个钟头也没完。 我不听的， 给钱不给钱？ 我不给钱， 给钱我可抽上。 你抽吧， 抽我告诉你是六人 上香， 放你给钱不？ 抽吧， 不给钱我告诉你跟抽上。 真抽啊！我给钱吧，给钱吧， 给钱就不抽了， 给钱就不抽了， 好了， 太可气了， 给钱，给钱，我让别人赚钱， 我给打不走算了， 给钱，我这麻烦去了， 哎呀，咱别跟人搅和 啊，快给钱了，快给， 不心定， 给钱， 哎，对， 哎，你先别拿， 哎， 给钱是给钱， 就是， 你不是能算吗？ 能算， 那各位观众看看， 嗯， 通知各位观众，你算算我手里这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 哦， 你要算对了，你把这钱拿走， 嗯， 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3脚把你轰出去， 哎呀，我给您算命还有个票子算命 啊，你不有能耐吗？ 你有点拿给我， 你来， 意思我算出来给我， 哎， 算不出来。不给我还打我 还打你， 哎，我这个算命的有本事、 啊、 有把握，你拿过来我摸一摸、 啊、你摸摸 你这个票子马上我就给你算出来， 摸摸行， 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的，他是 算吧， 他是你这个票子，哎呀，他是这个急死人呐、 啊、 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他是这个丝绸阴谋陈 丝绸阴谋了 千三看，你这个票子他是多少钱一张的， 算不上来了，这个票子，对，我看出来了、 啊、 这个票子他是100块钱一张的、 啊、100元，谢谢了，100元， 100块钱一张的、哎 这就是一百块钱一闹的、啊、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对了，我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刚才咱们可是揭穿了所谓算命先生的一些骗人的伎俩。其实啊，爱家小区的小何跟儿子欢欢一直在排练相关的小品，准备在社区晚会上表演呢。您别说，还挺有意思的。那让他们先给咱们预演一回吧。 哎，我说儿子，你看我当那算命先生多好啊，张张嘴就来钱。哎，我教你啊。 不学不学，你都是骗人的。 胡说！哎，你个不孝逆子！哎，你不学，你不学，我揍你！ 别打了，别打了！告诉你，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 什么？哎，你无师自通？那你来试试。儿子，这可是下雨了啊！你瞧，来了一位主顾，你可得给我好好算。 您瞧好吧， 先生。我算卦。 算卦呀，你别说话，我都知道。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是的。 你姓张是吗？ 正是。 你是来给老婆卜卦对吗？ 哎呀，先生你太灵了。哎，我还没说话呢，你怎么都算对了？ 天机不可泄露。 儿子过来一下。 请您稍等片刻。 你真神了。哎，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这有何难，今天呀刮东北风，那个人肩背都湿透了，前面却是干的，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个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雨，我想不是为了老婆，他是不肯出门的，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您听听，察言观色，细致入微，其实啊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和我在节目当中揭穿的所谓算命先生的骗术啊，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得了，这欢欢和小何的表演啊真是不错，社区表演肯定受欢迎啊。其实说起这个相面算卦呀，我知道以前还有一路是测字的先生。什么呀？就是让你写一个字儿或者说一个字儿，他就能给你占卜，给你算。其实啊，那就是他察言观色，哎，观察细致的结果。不信您听一个单口相声的片段，刘宝瑞表演的测字。 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在这个白砖上，您呢写在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嗯，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 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在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是单口大王刘宝瑞表演的相声片段测字。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揭穿所谓算命相面算卦骗术的节目也快告一段落了。可能有人还是不信，说我有一次让人给我看看有没有财运，人说的也挺准的呀。告诉您，甭说他，我也会。您看这个财运呢，也得看人这长相，长得挺聪明的，挺精明的，人家即便现在没钱，今后就有可能发财。您看这位挺沉稳的，哎，说话舒缓有力，挺有底气的，那可能是家财万贯嘛，财大气粗嘛，是不是？您看这位猴急猴急的，或者是长得也挺老实的，您就劝他做生意千万得小心点，别上当了。您看这位愁眉苦脸，老皱着个眉头，八成啊是刚刚破过财，要不就是这彩票一直没中。所以啊，即使您根本不会算卦，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您都能听明白了，谁都能说的差不离。好了，揭穿了骗术，咱们再听首歌。今天的快乐合家欢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强，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在半夜三点无法入睡，我差点崩溃，是为了谁？我点了根烟叫做后悔，我能去改变却强撑泪黑。你夺走我的尊严，你让我变得憔悴，这一 baby 你让我怎么解？我不是 perfect man， 偶尔的缺点，我需要 second chance， 只想对你说声 sorry， 我是真的爱你，没有半点欺骗，没有半点虚伪。我不是神仙，犯了错也难免，我的嘴巴不甜，不懂得安慰。你对我的爱是个谎言，就算说了千遍还是少了信赖。你夺走我的尊严，你让我变得憔悴，这罪 baby 我如何去辩解？我不是 perfect man， 偶尔的缺点，我需要 second chance， 只想对你说声 sorry， 我是真的爱你，没有半点欺骗，没有半点虚伪。是否还爱我？为何你不说？为何你不懂？告诉我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I'm not a perfect man. Sometimes I make mistakes. I needed a second chance. More than I'd say I'm sorry. 我是真的爱你，没有半点疑虑，没有半点虚伪。你是否还爱我？

他算出来了， 所以我没往前边走。 嘿，好，先生， 哎， 您是干什么的？ 算命的。 算命的。 对嘞， 太好了。您呢，给我算算命。 给谁算命？ 给我算命啊。 哦，你还有命啊？ 哎，废话，我能没命吗？ 在这儿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没关系啊，您上我家算去。 上您家 啊？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我领着你， 谢谢你， 好不好？ 给你马 来，把这马杆给我，上我家算去。 慢走啊， 娘。我领着你就别敲、 哦、习惯了、 哎、 慢慢走、 哦、哎，过马路 快到家了，过 来、 哎、 好好好、 哦、哎，进胡同 没有眼睛不方便， 哎， 啊， 现在别敲了， 不咋的， 哎，进大门， 哦，进 大门、哎、这就到了， 哎，走前院， 哦，这是大门，这是前院， 哎，这前院 大门，这就是前院， 哎， 哦，进大门进前院来、 哎， 好， 哎，你得进二门， 哦，进二门， 哎、这是中院， 哦，这是中院， 慢点，慢点，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哎、哦， 您进三门， 进三门， 哎，这是后院， 哦，这是后院， 别着急， 贵姓啊？ 哎，我姓杜， 杜先生， 哎， 你这个院子不少、啊， 有钱呐， 空气好、 啊，哎，院子大， 院子好，太好了， 就是，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哪样不好？ 着了火跑不了， 哎，废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他们都不来， 他到，哎，进屋，进屋， 上台阶吧， 上台阶，哎， 行， 好好好， 辛苦您了， 哎，这都进屋了， 谢谢您， 对对对。 当 别敲了，进屋你还敲什么劲儿啊？ 哎呀，杜先生 啊， 姓杜啊， 姓杜， 谢谢你， 哎， 你对我有好处， 嗯， 有眼睛在天堂，俺那没眼的在地狱， 别客气， 你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啊，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嗯，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甭客气， 领了我一道啊， 啊，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哎，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当 别挑了，给我，我把它拿过来。 我累了， 哎，累了， 找个座儿行吗？ 这儿也拿过来。 哎呀， 往这儿立着，哎， 妈的， 好好， 累了不要紧， 哎，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谢谢谢谢，有把椅子，那太好了。哎，好些人到处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哎， 杜先生真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一 坐就坐。 先 生， 在哪来了？ 把椅子， 在这儿。 哎，您摸摸，哎，有把椅子，哎。 好，你坐哪里？ 哎、 啊，没椅子了， 没椅子， 我站着吧。 让我抱着你， 抱着我，你抱得动我吗？ 稍微歇会儿、啊， 哎，歇会儿， 太累了。 哎，就是， 哎呀， 让他歇会儿。 哎呀，歇够了， 歇够了。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啊，您给我算算， 我把弦子摘下来。 哦，还再把弦子？ 啊，摘弦子，我得弹着弦子呢、 啊，还得弹着 算、啊，就是这个习惯 啊。 啊，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啷帮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呢？还等 着我算了 啊？ 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的岁数？ 打算算一个多大的？ 我是多的岁数，就算多的岁数。 杜先生算多大的？ 哎，我算个49岁的。 49岁的， 哎， 二来的零， 49、49的， 49。 好嘞， 我讲 啊， 咱商量商量， 干嘛？ 你算个48的吧。 48干嘛？ 行不行、啊？ 不，就49、 啊，少要俩钱 儿、啊，不， 不行， 钱儿嘛，49， 49。二来的零，要不算个50的呗？ 50干嘛？ 就49， 49这个词儿我还没学会呢， 现学词儿啊。 应当呀， 哎，就49， 就49了， 哎， 完来的灵光，完来的灵光，49岁来占算，完来的灵光，完来的灵光，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杜先生属河马的， 属河马的呀。 我问你是属河马的、啊、 什么口音呢、 啊、那叫 那叫属什么的 口音呀、啊、我说你是属河马的、啊、 呵瞧这劲废的 嗯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啊、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啊我给你算 问我干嘛 49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哎、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子鼠丑驴呀、啊 听到你啊 子鼠丑牛、 哦、到你们家改牛了 什么改牛了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卯骆驼 应当是 寅虎卯兔 是的是兔不敢说呀 怎么呢 恐怕冲了你小名、 哎、你小名才叫兔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完前五百载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49岁哎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我属什么的 你是属黄花鱼的、 哎、 我像哪条黄花鱼 什么乱七八糟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对不对啊 不对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接着来 属黄花鱼不对算着来了 啊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哎不 马的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伴你进入甜美梦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